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71回。这夜，谢之芳回到卧房，见谢之真强忍着困意还在等他。美人坐于灯下，穿着件加长的衫子，挽着松松的发髻，一只玉手支着桃腮，微合着双目假寐。屋子里地笼烧得极旺，琵琶轻手轻脚地将醒酒的汤药和一直在厨下温着的饭食盛上来，瓷碗磕碰的轻微声响吵醒了谢之真。美目流转，他瞧见弟弟露出一个有些困倦的笑容，起身前来迎他。谢之芳心里五味杂陈，捉住姐姐打算为她宽衣的手放在唇边轻轻吻着。谢之真俏脸微红，眼角余光瞥见琵琶识趣地退了下去，房门将将合上，便被谢之芳拦腰抱起，大步就往床榻边走。 阿汤，你 知道他这是要求欢，谢之真慌了一慌，找不出合适的理由推拒，又难以迈过心里那道坎儿，只好柔声细语地劝他：“ 先有些吃食吧，此些喝多了酒，胃里难受。” 谢之芳将他放在床上，伏在他胸前胡乱蹭了几下，深深吸了口气，抱紧了他，语气有些低落：“ 姐姐，让我抱一会儿。”就一会儿， 他爱极了他等候自己归来的温柔模样，像一个一心体贴夫君、仰慕夫君的小娘子，却又无比清醒地知道，自始至终，他只拿他当弟弟。想起宋永仪白天说过的那些话，一颗本以为已染至全黑、无情无义的心，竟然有了点被良知牵扯的刺痛感。更准确地说，不是良知，而是只因他一人而起的惭愧和内疚。姐姐本该拥有更圆满的一生，和他喜欢的男子相依相守，儿孙满堂，自己负他良多。这种亏欠随着他强留他在身边的日子一天天流逝，变得越来越沉重，越来越有存在感，压得他逐渐喘不过来气。可他到底是自私的，因此莫说放他离开了，便是动一动这种念头都觉得锥心刺骨，痛不欲生。 姐姐，姐姐。 谢之芳埋在他胸口，声音闷闷的，一遍又一遍地唤他。 姐姐。 语气脆弱而又哀伤，像个无助的孩童。谢之真感受到他低迷的情绪，虽不知为何，却温柔地卸去他头上的青玉冠，轻轻抚摸乌黑的长发。谢之芳的心情更糟了，他总是这么柔顺，毫无怨言地接纳他，爱护他，既是姐姐又像母亲，唯独不像妻子。当初和他说好的，自己不奢求他的真心，只求他能下嫁于他，这一辈子留在他身边。因此眼前这无路可走的困境，这些无处倾诉的痛苦和忧烦都是他自找的，原也没什么话好说，更不可能怪到他身上去。 今日是怎么了？可是有谁给了你气手？ 莫说宋家兄弟都是深谙待客之道的世家公子，又有知晓内情的宋永仪在一旁看着，谢之芳又向来八面玲珑，想来也不至闹出什么局域。可现在弟弟这副模样着实不太寻常。 姐姐关心我。 谢之芳往上蹭了蹭，抬头要去吻他。谢之真不易察觉地僵了僵，而这细微的反应也没有逃过他的感知。滚烫的手心冷了冷，谢之芳深吸一口气，压住内心悸动的念头，翻了个身从他身体上下来，合衣躺在外侧。旷了这么些时日，说不想要他是假的，可是如今情况特殊，还是尊重些的好。 姐姐是长情的人，性子又内敛含蓄，当年说得出要与那药店掌柜私定终身的话，可见极为心悦对方，这种情谊又怎么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湮灭呢？若是叫他知道那人依旧痴心不改，来一出闻君夜奔，将事情闹到无法收场的地步，他是一剑斩去奸夫的头颅，还是在姐姐面前负气自尽呢？为今之计，也只有看牢了他，不给他接触旧日心上人的机会罢了。因为怕谢之真触景伤情，想起些风花雪月的旧事，对自己再度生出抵触之意，在这样敏感的时机和地点，他连碰他都不好碰呢，少不得忍一忍了。谢之真有些意外，却又暗暗松了口气。他坐起身，理了理云鬓，轻抚弟弟袖摆上精致的竹叶，试探道：“ 到底是怎么了？如今，你连心里话都不肯与我说了吗？” 小时候，姐弟俩堪称无话不谈，怎么如今做了夫妻，反倒变得生分了呢？还是说，他纵有满腹心事，也不愿意对他倾吐，但等着倒给金陵或者别处藏着的解语花吧？ 没有的事，不过是喝多了酒，有些头痛。 谢之芳闭着眼睛，拉起他的手搁在额前，引他轻轻揉按着。 姐姐明日打算做什么？我带你出去走走，打几件首饰，买几盒实心的胭脂吧。 过几日再说吧，明日我和舅母们约好了一同听戏，怕是走不开。 要，我陪你一起。 谢之芳低语着，在他手心里亲了一口，翻身站起。 我去吸吸这同身的酒气，姐姐先睡吧。 翌日用过早膳，宋家几兄弟派人来请谢之芳，说是一同去马场挑选新进的汗血宝马。谢之芳本带不去的，奈何谢之真发了话，说是想养一匹温顺些的母马带回金陵去，因此少不得换了衣裳，急匆匆随他们出门。半个时辰后，宋有仪避开守在门口的小厮，走偏门进来。 你和阿唐到底在闹什么？一个愁眉不展，一个疑神疑鬼，看得我满头雾水。 昨夜他瞧着谢之芳并不像喜新厌旧的样子，倒有些走火入魔的征兆在里头。宋永仪百思不得其解，因此开门见山地问道： 真妹妹，阿唐看你看得紧，我好不容易支开他一时半刻，时间紧迫，若有什么我能为你做的，你直说便是。 不干他的事，三哥你多想了。 谢之真只字不提和弟弟之间的问题，倒提起另一桩事。 明日是母亲的冥寿，我用金纸折了些莲花，想亲手烧给他。三哥能不能陪我去趟福玉山？ 按理说，姐弟二人过世的母亲应当葬在谢家祖坟，奈何当日宋谢两家闹得僵，宋静又是个亦正亦邪的脾气，闯进谢府里大闹了一通，竟将妹妹的尸首强行带出来，以价值连城的韩玉官首脸亲自送回江南安葬。谢涛要脸，不好与他撕扯，只得捏着鼻子忍下，对外粉饰太平。因此谢家葬下的不过是一个徒有其名的衣冠冢，而保纳天地灵气的福玉山才是芳魂栖息之所。宋永仪恍然大悟，自责道： 我只记得姑母的继臣，却把名寿忘了，该死该死。 谢之真轻轻摇了摇头： 这些年我们远在长安，有赖众位舅舅和哥哥们照看，母亲的坟墓才不至于长满荒草。我和阿唐感激你们还来不及，三哥快不要说这样生分的话。 我这就去安排车马。 宋永仪二话不说应下了，想了想又露出犹豫之色。 真妹妹，明堂记不记得明日是什么日子？按理说他陪你过去更恰当些，再者他犹如醋缸子成了精，若是知道咱们两个一同出行，怕不是要将家里的房顶掀翻啊。 那就避着他些，不叫他知道。 谢之真眼角眉梢染上几分愁绪，美人蹙眉令人止不住心生涟漪。见宋永仪欲言又止，他微微叹了口气道，我想与母亲私底下说几句话，更何况说是母亲泉下有知，瞧见我和阿唐，不知道还要怎样伤心担忧呢，我不愿搅了他的清静。宋永仪知道他的心结所在，跟着叹了一回，答应帮他遮掩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